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来自刘美玲，楼道王妃。 哎，这两天可是没怎么见着阳光了。 嗯， 听到这样的歌曲还是蛮清爽的哈。 只能在自己的浴池里玩耍了。 没错。哎，这样的一首歌，我们也开启在周五这一天，我们希望各位心中充满阳光，因为即将要迎来周末哈。说到的是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威。 周末快乐，我是千纯。 今天这个路啊， 很堵啊。 哎， 不是今天，昨天也是。 对，这两天好像都是有一点堵，莫名其怪的。 孩子都放假了，为什么车全在路上？ 不知道。昨天四和九限行，我可以理解。 嗯。 今天就是分段的，他莫名其妙，今天早上起来就是在那个叫。前三门大街到前门那一块的时候，目前我相信肯定还有人在那儿堵着呢，一动不动的。我在那儿堵了得有半个多小时，然后最后实在是不行，就在大家理解之下并了个道，然后左转。目前最好脱离那儿的方式，如果是进城方向的话，就是从这个那个叫人民大会堂西侧路、 啊，这么着上长安街，上长安街你发现一路绿灯啊，特别的爽哈。但是堵在那儿的朋友，小心了，心里别太急哈。 所以得亏你出门早，要不然今天还赶不上直播了。 真的是，真的，我就在车上听节目，一路听着节目回的。 你可以跟我这个连线。 哎，对，没错啊，给报一下路况是不是啊？哎，今天呢，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歌曲，让各位 happy 一下。 嗯， 我们要聊一个话题，也让大家清爽清爽。这个话题呢，叫做去油腻。 去油腻， 我们写的是去油腻。 去油腻， 很多朋友就说了，控制饮食， 对， 啊，吃点素的呀，不是那意思。 嗯， 油腻，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样的意思？就有些时候可能这个人显得会有一点，油， 油 还是怎样？对，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说一个人他很油腻啊，他有一些行为油腻或者怎么样油腻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跟年轻人啊，或者青年一代有一点点的小脱节， 哎， 有一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就今天就跟各位来畅聊一下吧。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行为让你觉得会有一点点的油腻？ 嗯， 哎，平时又应该怎么样去脱除、去除这样的一个油腻？ 对对对，不是光吃健胃消食片哈。 对， 当然我觉得其实油腻跟年龄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没关系。 不说上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有一个分水岭，不是？ 可是啊， 我觉得很多特别年轻的男孩，当他特别自恋的时候， 哎， 有点油腻感，是不是？ 是 当年我们的教主拿 太胖，哇！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超油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就顿时感觉到好像吃了几串大腰子的感觉。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对不 对, 对？ 看看怎么样，就是和年轻一代，我们能稍微就是把这个距离缩近一点，然后有些代沟我们把它去除掉。 今天我们就跟各位来碰一碰，看一看，大家觉得怎么样的是油的，怎么样我们去把这个距离拉得更近一些？哎，清爽的一首歌，我昨天就突然一下翻老歌单过去收藏的，然后就翻到了一首曾经特别的喜欢，清爽到无敌。 哪首歌？ 这首歌曲我觉得放在原来就有一点算是轻音乐的感觉，但它又是小电子。推荐一个制作人叫做 Muramasa， 然后这一次他带来的歌叫做 Love for That， 你感受一下他的清爽。This time I've been trying to work out what it was that brought me close to you. Wish I could feel it now. Then I feel enough for now. Then I feel enough for now. 乐的声音上去油腻保清爽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把所有的金属跟太过电的这些声音把它去掉，留一些更多木质的声音，就听着比如说木箱琴啊，或者一些木箱的共鸣的乐器，琴弦上拉出来的声音，或者比较有弹性的这种敲击乐，哎，就有一种好像这种天气里面一点点小雨打在你心间的感觉哈。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 Love For That， 来自于 Muramasa 跟这个 Shura 的一次合作，他之前还有很多其他的音乐，也许在里面的唱腔比这首歌还少，然后 Muramasa 的都是带着这种小小的轻电子的感觉，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哈。来回来我们这个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去油的事这好多 哇，大家很多的答案都是这么说的哈， 喝瓶茶， 天天吃素就不用去油腻了，控制饮食，你笑起来真好看，说的哈。还有这边宋彦军说，心态要好啊，多和年轻人在一起，显得年轻。 嗯， 这话没毛病。嗯， 对。然后这个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话题应该改成怎么样不油腻，这样就不用去油腻了。是不是把你自己绕进去了？这俩不是一个意思吗？ 小闪 Larry 说，自律运动。 哎，对。然后还有说这个逆由心生啊，静心。你由心生，心静自然不由，是吧？然后这个静心静神，简单就好。 哎，这是你的答案说的答案。 哎， 对， 没错哈。好吧，这个行，你们先聊着，你们先说着，好吧？ 春天花未开，少吃点肉。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都是对油腻这个感觉，可能也没太有过哈。 对 啊，对， 我们都是清爽的人。 对，我们都是油腻当中的人，不自知，你知道吗？ 是我们俩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对，我见过，就是真正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的油腻哈。当然了，人家喜欢我们，不能说什么太过去评判别人。 嗯， 就是小朋友，盘着珠子，盘着串的，盘着核桃的。二十多岁这不算啊，我见过那十几岁的，你看着也就是，哇，手里盘俩大核桃就来了， 肯定是爷爷，肯定是爷爷在盘， 包上浆了，我觉得肯定不是自己盘出来的啊！你平时写着作业哪空盘去？右手写着作业，左手盘着，是吧？有一回吃饭的时候，印象深刻，在五棵松那边的那片吃饭的地方，然后而且吃的还是比如披萨之类的，坐在户外，对面俩小朋友，恨不得穿着校服呢啊，一个在脖子上转着自己的。星月菩提在那使劲儿哇在那转，然后就另外一个手里边握着核桃，然后看着应该是官帽什么之类的， 他俩真是有共同语言， 嘿，俩人跟那儿就盘着聊着，我说这俩不沏壶茶是怎么着， 应该上去盘盘道， 哎，俩人喝的还是可乐，也是挺中和油腻的，你知道吧，我当时就有一点小穿越，因为回想起来自己可能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因为家里面这个家里人也喜欢这一系列的东西，所以当时就正好自己家弄了棵胡核桃树，然后接下来的小的核桃配了这么一对儿，还挺漂亮的，然后当时就给我了，然后我就天天跟那就盘着， 盘多久？盘好没？ 没盘成特别漂亮的包浆，但是肯定色是已经变了的啊。然后盘着那个，然后自己有一段时间还买过，也是那种菩提的串儿，那会儿弄得也人五人六的那种样子，然后结果呢？有一次还接受采访，就跟人聊这事儿，啊，我怎么平时玩这些东西？当那篇报道出来的时候，我在看到，我顿时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 嚯， 有点太说的那些话呀，我 盘出名了。 嘿，你这里边还得盘出哲学来，你知道吗？哦，这里边蕴藏着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让你装， 哎，对。然后我看了以后，我自己都有点受不了了，从此就退隐山林了， 就把那个供起来，对不起， 退隐玩主圈了，好吧？ 好吧， 这个就交给家里人，我爸什么他们玩了。哎，那会儿我觉得是太年轻，如果玩这个，你还非得给他弄点哲理，有一点点的油啊。哎，脱离的办法也好，退出圈就行了。 今天真的是自黑了一把哈， 真是啊。对，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啊？一会儿我们再来看吧。刚才也是读过大家的一些这些留言， 我看到一些很优质的答案了。我们稍后 是吗？ 一首歌之后我们来念，好不好？ 太棒了，太棒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听一首歌，来自于魏巡。有些时候油腻起来还真的是蛮疯狂的。来这边我们就这样疯狂吧哈！ 来听这首新歌， 想盘就疯狂的盘。 放下恐惧，不太担心离别或是恋爱问题，我像个没有烦恼的蒲公英，一边飘向了远方，一边留下希望。虚无的事曾经困扰着我，不忍直视，曾想逃避生活，书写太多无奈过后，就想 let it go， 就想 let it go， 夜夜深夜中间 闭上眼，梦想没有会出现，就算只有冷风迎接，再也不退却，抛开一切，放肆去想象，哦哦哦哦，抛开一切，尽情去流浪，哦哦哦哦，人生比追星剧还漫长，哦写进备忘录里，写了很多慢慢变成抽象主义，记录下每个黑夜怎样对待我，直到我的光芒已不够去看它，虚无的事曾经困扰着我，无人之事曾想逃避生活，书写太多无奈过后，想 let it go， 想 let it go， yeah yeah， 抛开一切放肆去想象，哦去流浪，哦哦哦哦哦，人生比追星剧还漫长，哦哦哦哦，总有一天剧情会明朗，哦哦哦哦，想追上未来的我会被给予的厚望，当跑到疲惫不堪，像阿甘那样，就算有时光机，尽头会在哪里，我不在意，只要有你。1,2,3,GO！ 抛开一切，放肆去想象。哦去流浪，哦哦哦哦哦，人生比追星剧还漫长，哦哦哦哦，总有一天剧情会明朗，哦哦哦 哦。其实这首歌听起来也是特别的有夏日风情跟清爽的感觉， 它就是给夏天的莘莘学子们量身定制的这么一首歌，就是大家考完试了，尽情的疯狂吧。 我觉得现在就是整个我们这边音乐的发行的套路哈，不叫套路，其实是整个的一个安排，越来越怎么说呢？ 具有时效性， 具有时效性，以及像在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更早成熟起来的一些音乐市场，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同的季节你都已经能够听到好像不一样的一些音乐跟风格了，而且这些音乐风格的所谓的采样也是让人能够听起来以后整个新的频率瞬间跟它结合在一起，还是挺棒的。这首歌你明显就想在海边听一听，蹦一蹦，跳一跳， MV 我又给它拍好了，你知道吗？就现在听到很多夏日的歌曲，就是要不然是他的舞好我给它编好了，MV 又拍好，这个就是几个朋友就很 One Direction 那种感觉 啊， 然后在海边，对，然后就一个长镜头，然后在那儿路一定要奔跑，然后互相扯着笑一笑， 就一定要动起来， 对，没错，然后还得是慢镜头，还有看着大家脸上洋溢着那种阳光的笑容，你感觉到就算是在这样的天气里面他都给你打出阳光来的感觉啊， 是 太棒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夏天的时候呢给自己寻找一些快乐跟清爽，我觉得这样歌是可以的哈。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哎，今天聊的是 这边我看到红果儿说了，说干净简单大气有修养，有修养这个三个字说的特别好， 有修养，太有修养了吧有了和他年纪不符的修养，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比较油腻，就是有一点太过成熟啊，这个我的小侄子，我每次要提到侄子跟侄女，他给我感觉就是9岁的年纪老给我讲人生大道理， 太老成了， 有一点太过就老气横秋，甚至让人觉得有一点好多事情，小朋友也许现在不是他需要担心的，甚至协调家里面大家的 关系啊、谁跟谁拌了句嘴，有可能都不是真的走心的。 嗯， 好，他要过来这个给你上一堂人生课。 你们别吵了，你们都冷静点儿。 对，他能给你说出别的这种人生剖析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孩子平时少看一点网上的东西吧。可能现在因为孩子也在看短视频平台上的东西， 是 有一些内容呢， 鸡汤 他可能 对讲的又鸡汤、嗯，或者说是一些大道理。而且那些是不经历人生的一些挫折挫败之后呢，其实没有经历结合，你说出来有点像空话了， 嗯， 有点想的像太大的大话，然后孩子不知道怎么着就学会了，然后过来给你再码这些词儿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还真挺厉害的啊。 但你知道，如果是一个小孩，他就是少年老成，总比一些成年人，但是他好像不太懂道理，就没有太多的修养要好得多。 对，没修养这事儿特可怕、啊、 是有时候在饭桌上，有些所谓的自以为自己很成功人士的男士哈，酒过三巡之后就开始对这个酒桌上有些女性会有一些不尊重的言行， 哎呦， 这就非常的油腻， 真的是、 嗯、 这种事情我觉得这就是 人品 有问题， 酒后见人品。我觉得酒品好的人人品应该不差，但是酒品差的人人品好不到哪儿去。 是这样的，因为他毕竟还是把自己内心深处可能接着这个说出来了，对对 对 平时修养的这些外膜全都撕掉了哈。来，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这首歌特别适合做 vlog 的电乐，叫 Where is your love? 收了。 这首歌也是短视频平台借着势头突然一下就火起来了，但在之前 很百搭的一首歌。 对对对、嗯、在之前的时候我经常就会看到一些他像是一个 DJ 的 mix， 他会选一些自己感觉很不错的音乐、 嗯、 然后风格相近的混到一起、 嗯、 然后当时在看那个系列叫夜晚系列的时候，然后就当中突然蹦出来这首歌收藏 啊、夜晚系列， 对对对、 嗯， 还有另外一首歌叫 California or to California 之类的，也是特别的那种好听。它其实很百搭，刚才千春也说了，但我在当时看到的时候是他给的一个画面， 嗯， 晚上这种类似于升格镜头， 嗯， 车特别慢的在这种、 哦、 而且是香港的一个街道，然后去这个去，它不叫飙车了、 嗯、 就在那兜风、 哦、 然后而且是一个敞篷的车， 嗯， 周围的画面的调色把它调成那种金色暗金色，周围是暗的，房子都是灰灰发黑的，只有车灯的那一个红色衬着一点橘色，

这三秒钟和之前无数的三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三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三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Say 一次让我蜕变，期盼陪伴，不要是动作太慢，肌肉太酸， 随心的计划打算，勇敢勇敢，一起扫描微笑的入场券， 抬头呼吸。蔚蓝清醒不会偶然，推开整片天花板，宇宙仿佛在指尖， 这一次要你跳舞旋转旋转，别担心节奏太快时间太晚， 让所有烦恼负担靠边靠边，和我降落成我的放松点， 灯光点亮 All night， 玩笑如此开怀， 等待 Q 要大声喊，跳出呼吸一二三， Happy Happy Kid Happy Kid Yeah， 快来快来看 Set Saturday Night， 为你为你造神奇的游乐园，我们只要快乐干快乐干， Happy Happy Kid Happy Kid Yeah， 准备准备好放放放你 show， 等你等你来能量的补给站，我们只要快乐干快乐干，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Happy Happy Can， 啦啦啦啦啦，快乐快乐干，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Happy Happy Can， 啦啦啦啦啦，快乐快乐干， 放音乐要你舞蹈旋转旋转，别担心节奏太快时间太晚， 让所有烦恼负担靠边靠边，和我成为周末的放松， 善良土壤才能盛开快乐的花， 乘着星星的白云， 大家想聚集在一起，我们同框在这段光阴， Happy Happy Kid Happy Kid Yeah， 快来快来看 Set Saturday Night， 为你为你到神奇的游乐园，我们只要快乐干快乐干， Happy Happy KidHappy Kid Yeah， 准备准备好放放放你 show， 等你等你来能量的补给站，我们只要快乐干快乐干，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Happy Happy Kid， 啦啦啦啦啦，快乐快乐干，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Happy Happy Kid， 啦啦啦啦啦，快乐快乐干，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才能这一 句话会觉得让人很有亲切感，能八零后 还有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啊，对不 对， 这也是当时自己可爱玩的，上上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什么咕噜咕噜锤咕噜咕噜叉，是不是啊？ 小蜜蜂飞呀， 哎，这样所有的这些游戏好像在这首歌里面集合了很多元素，都能让你感觉到那种少年一般的快乐感哈。 非常清爽的一首歌，有一群非常清爽的少年时代少年团带来的快乐感， 没错哈。我们等着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单飞啊，回来以后不是很好的机缘啊，哎，祝他们永远在一起开心快乐。回来以后呢，我们要跟各位来看到，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给各位带来快乐感。那么这一次将会是我们的五月时光为各位带来的哈。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与 BMF 俱乐部合力打造的品牌五月时光，我们又要继续了，全新的这系列的第四站叫做爵士童话，将会在这个周六的时候，7月17号，也就明天了，下午的2点到3点，在后山艺术空间来特别呈现。 昨天已经问过大家了啊，一系列的灵魂拷问，什么是爵士？ 对， 爵士的风格有哪些？ 哎， 爵士音乐在中国当代的发展如何？ 嘿， 哎，就会有三位爵士音乐家徐志同、阿布和张科现场会和我们的主持人古月老师有一个精彩的对话，以及会给我们献上一场精彩的演奏。 哎， 啊，百年爵士历史、当代爵士风情，从源头到流派都会在音乐会一一呈现。 刚才问的几个问题，还是那句话，知道答案吗？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办这一次的五月时光，所以我们要有这一次的爵士童话哈。北京音乐广播，我们 BMF 还有 BMF 俱乐部、听听 FM、酷客 K 加现场、北京时间以及央视频、新浪微博、抖音平台，我们都会同步的来进行这一次五月时光的音视频直播，各位关注哈。确实叫明天下午2点到3点，敬请期待。好了。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解游的话题。刚才我一看，嘿，还有好多人发照片，发了半天都是吃的。 到点了， 我们是不是要跟着他们往那边跑一跑了？ 绝不 跑个偏，算了哈。好，这边我们继续还是来听歌哈。一会儿我们这个再收集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关于这个如何来保持一个更年轻的一个状态哈，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我觉得也是我们也放过承载着很多的人的回忆的歌，名叫做 Ross and Rachel。 哎，这一对情侣其实想起来也永远觉得好像是活在记忆当中永远年轻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哈。来自于 Jack Miller。 It's falling fast but you never noticed. I lived right down the hall like a fly on the wall. Knew you better than you knew yourselfCouldn't get you alone, so I'd sit by the phone. I put myself through hell. Could you even tell? Thank God I waited. Thank God that I waited. Cause my love never faded. I just needed patience. It was always you. Yeah, it was always you. Oh yeah, yeah, yeah. Thank God I waited. Thank God that I waited. Cause my love never faded.Needed patience, it was always you. Yeah, it was always you. Oh, yeah, yeah, yeah. Remember when you slept at my place? We were kissing and touching. Thought your mind had changed, but you woke up and said it was nothing. With nothing. I lived right down the hall like a fly on the wall. Knew you better.Couldn't get you alone, so I'd sit by the phone. I put myself through hell. Could you even tell? Thank God I waited. Thank God that I waited. Cause my love never faded. I just needed patience. It was always you. Yeah, it was always you. Oh, yeah, yeah, yeah. Thank God I waited. Thank God that I waited. Cause my love never fadedIt was always you. Always you. Yeah, it was always you. Oh yeah, yeah, yeah. Thank God I waited. Thank God that I waited. Cause my love never faded. I just needed patience. It was always you. Always you. Yeah, it was always you. 首 Russ and Rachel 这样的一对情侣，多少人当时都是很羡慕啊，甚至都觉得说现实生活当中两个人真的应该在一起。 是啊， 前段时间这个他们25周年重聚的时候，不就是就提到了这两个人确实在最开始拍第一季的时候互生情愫。 是， 哎，但是怎么就那么好巧不巧的，我有女朋友的时候你是单身，哎，我这边有了男朋友了，你那边会不会单身？哎，总之就是很乱哈。 我记得当年好像也有人这样问过张曼玉，就说你和梁朝伟之间为什么就是没有在一起，张曼玉就会说可能 timing 不对，两个人在一起要有一个 timing。 是的，这个 timing 真的有些时候可能要等就要等一辈子了， 是可能也就错过了。 没错哈，这就是有些时候说不清的一种也是一种缘分， 是 其实就是让你生活当中多这样的一个好朋友啊， 也很好啊，就放在我心里了， 很快乐呀， 这个感情。对， 没准你们俩真正在一起了之后好不了一个月呢。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 看错你了。 对对对，这么油腻啊， 我不能错付我的一生。 对对对，回来以后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我突然发现大家留言完了以后说大家就可能还不太知道油腻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 哎，这儿有这儿有这儿有，叫我是零的， 有人给解释。 对对对，他说油腻指的是那些人到中年大腹便便外形邋遢同时又精于世故的男性。哎，去除油腻的方法应该是加强自身修炼，不能放任自流。 对，第一把男性去了，很多女性很油腻啊。 哎，也是， 而且也是把这个年纪中年也去了。后来发现说这个有些这个年纪还不到中年的 18岁 人也贼油贼滑。哎，这边就提到了说Mr. 梁说油它其实不是胖啊，油腻不是胖啊，它是浮滑，是做作。哎，有些人真的是特别做作，特别会演，你知道吧？就是面上一套背后一套的。 哎呀， 哎，可喜欢这样。我觉得这有些时候也是一种就油腻啊，在别人的眼里哈。 是是 是, 是。 哎，你看 Mr. 梁就非常的懂， 哎， 啊。我们这个解释完了以后，再看看大家留言能不能拽回来哈。 五号线说的是戴假发 啊， 这是个什么思路？ 这 好玩儿，哎， 我不太懂。 我们一会儿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我好。 对对 对, 对，你是说 cosplay 的那种假发吗？每天头发换一个色儿啊。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说，读什么书啊？人生梦想就是做个肤浅无知的土豪。哎，这就挺油腻的嘛，是不是？是不是？嘎嘎嘎嘎一嘎一嘎斯。 大表哥躺枪。 大表哥。 为什么？ 怎么解油腻呢？把这句话收回啊。开玩笑，继续来听到了一首歌，这边我们要来到李宇春《存 在 感》。 云层背后天地很宽，疯狂爱你与你何关，真实过度翻遍虚幻，无辜出世掩满生长，六岁少女露出虎牙，电子花车是一阵锁，付出的爱无需回收，能量不灭终究轮回，一整年的暗淡换十五分钟的灿烂，无聊到死的之后逾越了智商。 觉得就是李宇春是赢在了背后的团队、 哦、 对于他的推波助澜、 嗯、 所有的音乐风格他几乎都可以来驾驭， 嗯， 就是主要是有人给他做的好听、嗯、啊，之前尝试过各种电子啊 happy 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又听到了这种其实也是带着一点很独立很低下的这种风格的音乐。李宇春在台前当然他自己的展现也非常的具有吸引力了、 嗯、 但是之所以能够出现这些变化，我相信绝对不是他一个人自己来这个操控全盘来进行不断的转换哈。 嗯， 总之就是很棒， 很 多元， 很好听、 啊、 对，就是我自己很喜欢那首歌，私心很喜欢、哎、我在我以前节目当中经常播放哈、 嗯、 刚才我还在和王维聊天，我说哎，我们以后我们就不是周一吧，对吧，我们做一期那种、 嗯， 调调怪怪的歌， 是， 但是很好听，可能你不喜欢，但听多了觉得还挺上头的。比如说这首歌《存在感》，李宇春，不是每个人都觉得特好听的，但是我要推荐给你，你多听两遍，是不是挺有意思？ 没错哈、啊，就是有好多音乐，其实我们自己在听的时候也发觉，我们的品味是在不断的进行这个变化的。 嗯， 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这什么玩意儿、 嗯、 太奇怪了， 嗯， 鬼哭狼嚎的有一些歌，但是听到最后你觉得哎太棒了，然后里面的各种走势啊，然后包括他的编曲啊，可能甚至他的一些演唱，都会让你觉得有一种不一样非凡的意味哈、 嗯， 不像平时我们听的。这种大流行怎么听怎么都好听、 嗯、 是没问题，但是你有些时候总得来一点猛料哈，天天喝白开水也不行、啊、 来点特别的， 没错、 嗯、 哈， 花椒什么的， 很多时候哎可以啊，花椒水是不是、 啊、是啊， 包饺子和个馅儿之类的、 嗯、 哎也可以调剂哈， 对， 所以就可能我们一方面是保持自己这种比较一直在说的是年轻的心态， 嗯， 不断的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啊，不要被自己的这个所认知之前的认知给拴死，这可能也是一个去油腻的一个办法啊、 嗯， 尝试新的，别人家说好我玩这个特别好玩，然后这什么呀，不行你也要试一试， 不要固步自封， 没错，我发现就是现在家里小朋友包括再去跟一些长辈聊天的时候，因为可能他们在那一个年纪平时所关注到的或者经常聊到让他们提起兴趣的游戏 啊， 是一个足球或者篮球，就看他自己具体的喜欢了、 嗯、 基本上话题就是围绕这几个不断的说来说去说来说去、 嗯、 那当如果跟家长在一块聊的时候，你发现家长打开话匣子，很多第一反应就是说来这个给姑父唱首歌，来给姨父说段英语听，全都是这个，那小朋友瞬间就失去了所有的兴趣， 是的， 对，然后就如果你也能够尝试进入到他的世界的话、 嗯、 那有些时候可能也会就是抹平这样的一个代沟， 对对 对, 对, 对、 啊、不要太精于世故啊、 嗯、 不要太固步自封啊、 嗯， 好，这边我们继续来听到了一首歌，又是在夏日的单曲，然后这样的一支乐团呢也是只在夏日活动， Only in summer 的感觉， Walk 他们有一到夏天必须要出一张专辑，他们的风格也会有一些小转变，但也属于夏日乐队风哈、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全新单曲 Can you handle my love 两个问号。 So can you handle my green plainlands and I open my eyes. The sun is up already and my head is on fire. I guess you must like me cause you're still by my side. I haven't slept in days and I still feel so alive. Feel so alive. 也是穷热闹穷热闹的一首歌啊， 我印象最深就是 Charlemagne Dance， 对 Charlemagne Dance、嗯、different colors 之类的、嗯、就其实他们在自己的整个音乐编曲上变得更复杂了， 嗯， 然后配器也会更多元了， 嗯， 但始终你感觉还是一直夏天的乐队哈、嗯、 对，而且听说真的只在夏天出来活动， 是是是，就这样吧好吧、嗯、啊，这个我们继续回来以后看一看各位，聊一聊关于去油腻的事情， 嗯， 大家也是提到了各种自我放弃，是不是？好比说这边我就喝着可乐拿着扇子、 嗯、 哎再吃个辣锅，是不是这油腻升级 放纵，哎跟我这两天的那个生活习惯是一样一样的 啊， 就晚上吃的这个什么北京蒜肠喝着啤酒，然后哎呀吃饱喝足睡觉，那一刻真的非常非常的满足，我也属于自我放弃那一种、嗯、 对对对对对旁边应该再配点小菜什么之类的， 是、 哎、 辣白菜， 你要我的话， 再 加 个剧， 炸猪肘子， 还得追剧， 再弄点酸菜。 你想怎么着？我已经胖了5斤了，你是要往10斤发展？ 我前段时间也是，就胖了好。我们不聊这个了啊，伤心的事情不聊。 我们要去油腻， 我们就看别人啊。 是 这个，不反思自己，这事儿也挺油腻的。刚才千纯也看到说有关于什么护肤也很重要，是不是？ 对， 就为了保证 是、嗯、因为其实油腻这个词儿刚才也说了，不是说中年人或者也不分男女，可能年轻人也开始油腻，或者说油腻已经不再属于特别的人群，而是一种特别的一个生活态度， 是， 所以我们要从好多方面着手，看看自己是不是应该去一些油腻，比如说从皮肤管理开始。 哎，这是真的去油腻 啊， 这个怎么管理呢？他说这个男生跟女生皮肤结构上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嗯、 啊，这个都会出油都会爆痘， 很敏感， 男生女生啊、嗯、都应该去护肤 控油， 要注意控油祛痘保湿 对、 嗯、 所以这边就是就算是留着胡子吧，对吧、 嗯、 也不要忽略胡子下面的皮肤管理啊，虚后护理， 没错， 整张脸都需要好好的保养它照顾它， 对、 嗯、 这个不光是说给男生、 嗯、 好不好啊，女生长胡子你们也注意、嗯、前面可以自己漂一漂哈、啊、漂一漂这个每一次说到这个胡子的时候就我心痛啊，因为我胡子不是特别重， 络腮胡，我很想看你络腮胡的样子、 嗯、哦，就是特别难受，前段时间留了一阵， 嗯， 特别难受， 吃饭不方便， 对，这不吹开了，是这样，就是这个胡子下面的皮肤护理，一方面是在于胡子刮完了以后、 嗯、 其实如果不护理的话能够看出来上面会有很多的小痘痘 啊 发红啊，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各位在用这些剃须刀的时候，如果你是用那种刀片的、 嗯、 长换是一个， 嗯， 我曾经吃过一个亏，就是用那种电动的，电动的，有些人皮肤它会很敏感， 嗯， 跟金属接触时间长了以后反而会产生一些毛囊炎之类的， 嗯， 然后这些如果产生了别将就，该治治啊、 嗯、 该抹点药抹点药，然后平时刮完了以后呢给自己再上这么一点虚后水，有的时候很有必要、 哎、是 买好的虚后水、啊、 保持清爽， 不然后来你这好多虚后水它里边带酒精多，其实反而 还会起红疹的， 真是这样的，难啊，做男人难啊， 第一杯饮让我难忘，遇见遨游不是世俗眼光，像清水袖小出风旁，谈谈聊彼此细长，一个眼神我们就懂对方，风花雪月同共赏，莺飞草长几春夏，秋风划过的季节让我想起思念，历历在目的情节想起你就在身边，想起眼

starts now. Well, let's get going. You ready? Oh, yeah, yeah. Get it up, get it up, get it up, get it up. Let's go. 梦里看见你是我的 Superman， 帅气的脸，眼睛很会放电。是苦是甜，你藏在我心里面，真的好想拥有你在身边。 R&B 的节奏跟旋律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瞬间感觉到人到了加利福尼亚地区。 这个复古感绝对不是他故意的，因为这首歌足够的复古，应该是20年前的作品。 对，真的是、在那一个年代，这个绝对是洋气的。 对， 而且那会儿恨不得就 MV 里面你要穿着那种这个 小皮裤， 戴着头巾， 哎， 摇摆一下，后面还得配几辆那种会弹跳的车，你知道吗？就是复古老爷车，然后被他们这个 hip hop artist 已经改成了底下那个轮子嘣就弹起来，悬挂嘣又落下来啊。 哎，特别有趣的这样的 一个画面。李文应该穿一个露胃装， 对，起码露个脐嘛，他天天露着脐呢、啊、对对对，不知道他闹不闹肚子啊，挺油腻的啊。回来以后我们要跟各位，对、 嗯、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油腻的这些事情，如何去油腻、 嗯、 刚才也提到说关于胡子的事情， 嗯， 就是刮胡子包括须后的这一个护理， 是 我必须要，就刚才说有一些特别刺的这个须后水， 嗯， 我曾经就试过在什么什么市的那一个、 啊 啊、原来老卖什么发蜡啊什么， 对对对， 这一个超市卖过须后水，千万别， 嗯， 我有一段时间用的还是某运动品牌的 啊、 哦、小时候不太懂，说这运动品牌他可能做这个东西他不专业、哦、结果买回来以后你打开村鼻子的酒精味儿、 哦、 然后往脸上呼的时候，有些时候你难免会有一点刮破、 嗯、 然后它就会有刺激，然后它刺激明显了以后，你明显就觉得被刺激到那些地方皮肤会有一点 泛红， 泛红到最后甚至有一点变色什么之类的啊， 嗯， 各位如果你要是真的用须后水，想别的办法、啊、 嗯， 有更好用的， 对 对 对对， 我们也不做广告哈、啊、 除了这个皮肤的管理，我觉得身材的管理也很重要， 是的啊， 你知道就是身材的差异，如果你身材特别好，穿衣很有型，整个人就有男人味儿，而且特别瘦、嗯、身材特别保持特别好的人、 哎、 可能甚至可以让你有那种10岁的视觉年龄差别， 是就我爸那样的嘛，就喝完啤酒了以后、 哦、 你看那肚子特别有男人味儿、嗯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先开始没有意识到，就是我看我爸过去的照片， 嗯， 突然不知道从哪儿翻出来的， 谁还不是个 少年，就那么一两张，我起来以后就几块腹肌， 嗯，有、 啊、胸肌， 哎呀 啊，就起来你拿谁来比呢？ 嗯、 李小龙再壮一点的那种肌肉啊， 哇， 全部都有啊，然后跟我现在看到的他本人完全就是两个人。 所以你要说管住嘴，迈开腿啊，爹、 哎！自从我有印象的时候，他压根就不长照片里那样，然后发生了什么？ 这是谁哪个叔叔的照片， 是不是应该稍微动一动，最近也开始活动了哈、 嗯、 当 然 这个老年人可能到了这样的一个岁数以后、 嗯、 更多的是在于说我不过量的运动、 嗯、 啊，更多的是保持自己身体一个正常的循环、 嗯、 啊，代谢就 OK 了， 是 那剩下像我们这些年轻的该动要动一动，当然我们特别理解的就是大家的生活压力会很大，然后工作压力也会很大， 生活节奏太快了， 你上哪儿天天就这么去运动去，对不对，要给自己辟出一片地儿、 嗯、 你还要看天外边出去跑跑步、 嗯、 其实这些都很难、 嗯、 有的时候真要去实践，但是不妨尝试着从一点一点做起，然后你就会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万事开头难嘛， 是、 哎、进去以后就好说了， 对，没错，就比如说你如果家里不是太远的，走走路跑跑步或者骑个共享单车，如果你平时开车的话、 嗯、 你是不是试试看坐公交坐地铁，现在其实也是挺方便的哈， 就是 那、当然如果你吃饭比较就是食量比较大，你是不是尝试一下比如说这个吃饭的速度，哎，我给它改变一下， 哎 一个人吃饱饭可能半个小时，哎你半个小时如果快速吃可能吃一堆，但是你吃的慢一点可能吃一小撮啊， 是是是，然后包括自己在平时在做一些菜的时候、嗯、我们就是习惯了每家有自己的一些做法， 少油少盐啊， 有一些自己的固定的菜式， 嗯， 尝点新鲜的，就是自己尝试做一点新鲜的，可能在这个新的尝鲜过程当中呢，就会自己这个把油盐啊， 嗯，控制， 好多人现在喜欢放蚝油啊，这些全都放一放，往下减一减、 嗯、 啊，尝试新菜品就 OK 了，你不然每次做老熟特别熟悉那几样的时候，咔咔几下全遮进去了啊， 习惯动作， 我妈就是每一次做新菜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东西盐味不够。做就熟悉的那些菜的时候，那到最后、 啊、你给你妈提的要求可太高了，妈天天给我做不一样的啊， 太齁了， 不能重样。 我妈原来真可以做到， 嗯， 然后后来慢慢失去了这样的一些兴趣， 所以怎么办？你知道吗？ 我不太在家吃饭了 啊，所以你来， 啊，我来，我都不会做，是吧？一点一点学，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Choice One，戳爷也算是回归现身了，有一段时间的一首歌曲，跟 Tate McRae 合作，最火 DJ 叫做 Regard You。 Can't seem to say goodbye. Ooh, when I try to fall back, I fall back to you. When I talk to my friends, I talk about you. When the Hennessy's strong, all I see is you, it's you, it's you. Ooh, yeah. No, I haven't moved on, but trust me, I tried. If I give you a call, I'll hang up the line. When the Hennessy's strong, all I see is you, it's you. be mad that you never told me why. Still, I can't seem to say goodbye. Ooh, yeah. When I try to fall back, I fall back to you. Yeah. When I talk to my friends, I talk about you. Yeah. When the jealousy's strong, all I see is you. Say goodbye. Regard 跟 Trace Van 以及 Tamara 的合作，这边呢赶上这两天天气都挺不透亮，挺不晴朗的， 嗯， 所以总觉得一直憋着雨没。你看这边这个提示就来了，嗯，哈，北京市的防汛办的提示说，今天傍晚到明天的夜间，北京市将会有大到暴雨， 嗯， 短时阵风较大，将影响晚高峰，所以各位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防雷避雨， 嗯，要提醒很多的市民朋友还有游客要合理安排出行，避免到山区河边住宿游玩， 嗯， 要注意防范山洪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要确保自己的安全。 没错，嗯，哈，这个尤其是今天晚上可能回家的时候确实会是一个小高峰，因为到周五晚上的时候， 嗯， 回城的人会特别多， 是 这个出城的人会特别多，所以各位看一看自己能不能提前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回家的时间， 嗯， 啊，如果工作上面要求没有那么严谨的话，然后另外呢，就是明天如果大家还要出行，咱们一起出去玩去吧，安营扎寨去吧，可小心啊， 嗯， 前两天我在看一个露营的一个账号的视频，然后他经常分享特别有意思啊，自己比如说劈柴呀，啊，烧柴火，哎，怎么把这个小窝布置得特别的温馨，然后结果在那儿待着呢，因为他是在这个北京的北边，知道那边雨水特别大，开始冰雹了，噼里啪啦的往下下，搭的什么都不重要了。那一会儿 是 最近雨水确实大，确实多， 嗯， 所以各位可能自己在出行的时候，任何的安排的时候，我们也许都要打一个提前量，把天气这样的一个因素纳入进去来进行考量。好比说这边我们就看到一个大概未来七天北京的一个整个的天气的趋势，看今天一天它显示的 是还是会有下雨，嗯， 周六有，周日有，周一周二阴天，周二慢慢又是开始降雨，可能到目前我们看的预测啊，一定会有转变的，会有更新的，到下周三的时候才慢慢会出一点太阳，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打个招呼啊，到时候送他几首歌，嗯，对，这种情况下各位在出行安排的时候一定把它纳入进去，好吧， 对，嗯，每天出门上班的时候其实也应该看一下天气预报， 没错， 有时候有暴雨啊，就是那个雨水会勺进来， 是， 所以要把那个门窗关上，有时候忘了关门窗的时候，你回家你还得好好收拾一下， 对，有了身边，嗯，有了各种预警提示之后呢，像我们就是节目里边张嘴就跟各位说了哈， 嗯， 然后其他可能你收到了以后也给身边的朋友发一发转一转之类的哈， 嗯， 让大家都能够接收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关于这个防油腻啊，或者去油腻的这些事儿哈。 这边有听友说，哎呀，这个七七你说的对，我以前都是狼吞虎咽，现在每样食物进嘴必须咀嚼30下，这真的是个好习惯。但是你知道，一般给别人建议的人自己是做不到的， 嗯， 狼吞虎咽起来， 啊， 只顾着自己吃的爽， 好难啊， 是很难。 对，就一方面要看你当时进食的时候是不是那么饿， 嗯， 当天特别的饿，你还让我搂着点慢点， 不可能 不可能啊。想想军训的时候啊， 一个馍都恨不得分四口吃了， 这一个鸡腿一桌人分， 对， 这是不可能。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吃着吃着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咀嚼的习惯， 嗯， 在想要把速度降下来，是不是我试过无数次，我认认真真的觉得说咀嚼慢下来之后呢，多嚼几口咽下去会更香，更能够品味到它的香气， 对 对吧？尤其是这个米饭，各位就除了你闻一下米饭， 嗯， 你什么时候真能嚼出来那种稻香味在嘴里？ 我可以， 哎，对吧？ 嗯， 就是一定是，对，我也是，哎，你如果再尝试着多嚼一会儿，它在口腔里边的那种就是让你感受到的香气会更浓烈一些， 嗯， 哎，总之各位就是尝试吧，改不过来那也没办法， 或者把家里面大勺换小勺。 大勺换小勺很对， 嗯 嗯，我能够看到，就是我们老提我小侄子，他们吃饭就一定要这么大的碗儿， 嗯， 哎，后来前段时间瘦下来的时候，没有大勺大碗，前段时间瘦下来的时候，你看他怎么突然就瘦了，换了小碗儿。不管是自己在吃的时候啊，还是别人给他盛的时候，哎，你拿的是那个小碗，你今天晚上我告诉你，你一定吃的是少的， 嗯， 哎，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好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有情况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什么经验哈，如何去油腻。 哎，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王若琳这边要给各位带来一首歌曲，叫做亲密爱神。 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是我一生中最 兴奋的时分，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这首歌它就不能给你来清晰的， 嗯， 就是它一定要按就当年甭管梅艳芳或谁就那种，好像要是拿着老师的唱机用黑胶去听的那种感觉， 刺啦刺啦的感觉，偶尔有一点那种， 对，它声音上面是蒙了一层东西的，就失真的感觉， 嗯， 但是它给你带来的是更温暖的一个氛围，它的颜色已经从一个白炽灯把色彩调成了一个昏暗的油灯的那种颜色，然后你能看着灯火还有一点摇曳，在听着这样的歌曲的时候， 嗯， 感觉太棒了啊。 对，就是他应该一直唱这样的老歌， 没错啊。虽然 把他锁在黑胶里边， 哎，这特别有，哎，你这特别有科幻片的感觉，黑镜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人就被锁在一张黑胶唱机里， 嗯，对， 都是人在唱，好可怕呀！ 没有，我是觉得唱得好。 哎，你知道有一集黑镜当时就是这样，就扯偏一点哈， 嗯， 他就是未来的人工智能， 嗯， 就是怎么能让服务你服务的最好？人工智能它始终是没有办法，就是那么的了解一个人，于是就把人的记忆提取出来，然后把它复制一个小分身，把人的这一个意识注入到你们家整个的 AI 管理系统当中， 哇！ 然后里边就有一个另外一个你的意识在帮你操控开窗帘啊、刷牙、订餐什么这些， 这个也挺吓人的， 好可怕的， 是 的，对对对 对， 对，啊， 好吧，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喜欢聊天室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发言啊？ 我先看看洛凡依晨吧， 嗯， 每次特想关怀他， 嗯， 对，然后他说油腻味清爽，只要习惯了自己独处，跟别人少接触，也就少了被认为油腻的概率。后边的我压根就不读了，别这样 啊！ 对， 其实我们在聊任何一些话题的时候，我们这个肆意的去评判别人，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对吧？ 当然， 另外我们也其实做自己，有些时候不应该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当然 不应该太把自己封锁起来， 嗯， 聊这个话题我们只是说怎么保持更年轻的一个心态，而不是说我们要去躲避别人对我们的一些 judging，一些判断， 对， 啊， 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 还是那句话，杜凡医生你出去啊， 你还是得去交朋友啊， 没错啊，都出去转转啊，嗯， 对。看到这边杨七中说了，说保持童心，开心每天，油腻全消。对，我觉得童真有时候是去所谓的油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嗯， 对，而且要保持善良。我还看到一条新闻，前两天说的是汪苏泷，他在这个机场上看到一对情侣吵架，男方的言行很激动，然后汪苏泷就说了就说哎呀我好想去管管呢，哎，然后就真的走过去劝架了，然后他这个行为就让我们觉得啊，哦，被帅到了， 对， 嗯，很可爱， 对， 很有爱， 没错， 嗯， 就这样。这个这两天看的新闻，然后包括也是有时在上个周末的时候看了一个电影，其实在里面就刚才你提到一个保持童心保持童真，大家可以看一个电影叫 Man on Fire， 嗯， 就是一个孩子或者说保持一份童心一份善良，他能给周边的人辐射出来的这种改变跟温暖的力量不可低估啊， 嗯，就像我们那个周三将会看到那太阳， 没错没错哈，对，太阳出来了，洛凡依晨出门啊，商量好了好吧，当天过来给我们拍个照片。这边要听到了一首歌曲 West End AJ Tracy Mabel。 Comes to the lyrics, me I do this thing on the mic with no gimmicks. Came a long way, I was serving in those civics, and you were trying to keep me from winning, but I did it, I did it. Ask about me, I did it. Let man stay on my sofa, I did it. Busting my watch and my choker, I did it. I kept a straight face in this poker, I did it. Look, rest assured, man's got you. If life's weighing you down, then I'll spot you. Water you, show you sun, never block you. If no one's backing your beef, then I've got to. Yeah, back your beef, that's my job. Just ride for me, don't write off. I got your back, hold tight when you climb on. I've always been a real n- to rely on.Don't mean that I'm like

superwoman， 帅到爆的 superwoman， 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内地的 R&B 新小天王余佳运翻唱了这个《天意》。 对，《 天意》我们都知道，来自刘德华的一首老歌。 这首歌一唱的时候，因为他的声音很清爽，前面的制作你觉得代入感太强了，太复古了，所以特别像是那种穿越剧， 有点纵横四海的感觉。 对，然后同时特别像这种年轻人，然后什么就年轻的这一波演员，然后他再回到一个周围的装潢特别复古港风的那种环境里面去拍一个戏或者一个剧， 昏黄的灯光 特别合适。对对对， 斑驳的墙， 哎， 老旧的家具， 没错， 哎， 就甚至觉得有一点像当时《岁月神偷》里边第一次第一眼看到李治廷的感觉。对， 哇， 哎，有点这种意思啊。好，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我是觉得这一次的翻唱还算是挺成功的， 嗯， 就没有让人觉得说如果你喜欢老歌会被冒犯到哈。 是， 对，跟天王毕竟还是有一点差距哈。 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于家韵的《天意》。 对对对，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跟各位来看油腻的这个事儿哈。刚才我们提到了有几种解油腻的办法， 嗯， 啊，再之后我们就往后面看一看，他这边给了一个提示，叫语言的管理。 嗯， 哎， 说一个男人的油腻，往往从不好好说话开始。我在输液，输的什么液？想你的液。 想你的液。 就是 no， 我想笑，有点喜感， 不接受， 但是我不敢动。 对，这个男生都接受不了吧？对吧？哦，这个就男生作为旁眼去看的话，都觉得说你这个说的， 说现在就觉得这个算是丫头文学的一种。 丫头文学， 对，就是说这类话，就是很多的，就是男生为了吸引女性而开展的就油乎乎的那种阳刚魅力来展示的这种，我对你的表白啊，这种所谓的土味情话， 就是有一点自己的叫大男子主义， 有点，反正有带着自己的所谓的创意，对， 他的创意好与不好，他其实是不太 care 你是怎么想的， 哎， 我就要用我的奇奇怪怪的一种做作的方式，然后把我的想法说出来， 嗯， 然后强加给你， 哎， 你还不能觉得不好， 是， 而且很多时候他特别的这个叫愿意去下定义别人， 对。 对，然后比如说我从你的眼神里就看出了你对我的爱，哇， 哦， 就为什么平时没有啊， 赶紧 是之类的， 如果是我就赶紧走， 丫头， 赶紧跑， 你这是在说气话，就是他给别人定义就会让人觉得很烦， 对， 啊， 把你画到他的世界里， 居高临下 一起，嗯， 对对对，然后这种真的我觉得是要改一改，我确实见过很多人其实他都是这样， 这种语言艺术我们受不了， 傻傻 受不起，嗯，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之前也提到有一个朋友，他就一直是这种语言艺术， 嗯， 他自说自话，说的话很多时候别人都听不懂，他觉得自己特别棒。 我突然想到你以前经常说的一句话，孩子看看去吧。 对，真的，孩子看看去吧，也没法说，这倍儿棒。然后之后就老人家都不愿意戳破，一戳破了就崩溃，人家哭了。其实我，哎，所以就很多时候我告诉你，反而这种心态，有些人他容易玻璃心， 嗯， 就是说这些话的人， 嗯， 所以没事你也把他当个小气球，没事你戳戳他试试看， 就不能被冒犯。 你别觉得就急了，你跟他玩，他说你说气话，你没有啊，哎， 就你喝对 了，你再给他下定义，一会儿他崩溃了，啊， 对付这些人记得带上王维啊， 没错，哎OTW。 tell me what you wanna do. Call a squad if you wanna rendezvous. They gon' push up on their own. I only got room for two. Front of jigs on the set. It's a Porsche, not a bit. I confess, I'm a flex. Tell you, show some respect. Get away so we can make sense of your life. You wasn't pop, but I just put your shit in drive. Now, coast, like there's no tomorrow. Moving too fast, I'm open to dry stuff. I don't want you to wonder where I go. Can learn a lot from this, and it's something that I know. Put it in five, I'll be outside, I'll be on the way. I'll be on the way, and you can beat me in five. I'll be your nine, I'll be your all day. OTW on the way 这首歌写的就很棒嘛，就他就没有说强加对方，你是喜欢我的，你的眼神里面透露出来对我的爱，他更多的就是在于说我永远是在路上，就是如果你需要我，你叫我过去的话，好，我会在路上，哎，你来吧，然后说我生病了，然后就一个电话过去， I'm on my way, I'll be on the way, 哎， 女生对这个没办法抗拒， 而且他说的是不管几点，就算是凌晨五点，四点，哎，我就去了，我就来了， 这一招特别管用， 是是 我们的大美女李嘉欣当年接受有一个富商，就是说他无论多晚，只要我需要他，我们这儿停电了，他跑几层楼去哪儿买个什么小吃给我，他就会立刻出现在我面前，瞬间我觉得他那么宠我，我要跟他在一起。包括我还有一个朋友也是，好像他还在外地出差，然后他就说我有点发烧，结果那哥们儿就从上海开车直奔另他所在那个城市，当天去照顾他，给他买药， 哎， 瞬间， 哎，我 女孩心动了， 我原来就经常干这种事情啊，就是就是年轻的时候嘛，这男人可能冲动就是要对对方好，就是要及时的出现， 啊， 及时的这个药， 是是是， 当然对方已经跟你说了自己比如说生病了那不舒服之类的，其实也是在给你机会，有些时候啊， 对， 当然自己要分清楚，人家说你甭管了，我就不，那你就远远的离去就好了，但人家说哎呦我今天哪儿哪儿不舒服，你去了也是人家乐意哈，这特别的棒，我也 这个道理真的懂了， 课本嘛，对，然后后来我还见过有朋友那也是就不远万里，也不叫不远万里，不远千里啊，打着飞的，或者坐着火车，啪啪啪就去了，到女生那个地方，一看人家有另外一个男生近水楼台跟那儿照顾呢，一开门你谁啊， 我天， 而且哎呀就瞬间就 后悔了，赶紧买返程机票啊， 对，然后自己就开始就哭哭咧咧的打着电话就回来了， 没事，他本来也不属于你啊，你还有更好的在下一个路口会遇到你啊， 没错啊，好啦，这个 我们今天在聊的是如何去油哈， 没错， 对， 看看这个刚才说完语言上的，我们看看头发上的。 对，到了夏天，如果你半天不洗头，一天两天不洗头，可能就成了人间尤物， 没法弄， 就是那个头发啊， 没法弄，真的是，就是我现在都得一天恨不得洗两次， 是， 就是你看我今天这个属于昨天晚上洗了以后，早上又没重新洗，所以就会已经觉得有一点干了， 还可以， 对， 看你能不能顶到下午， 到下午肯定就没戏了， 是 我曾经真试过 再出出汗什么的， 对， 对， 就是一天我可能还是早上起洗，早上起洗完了以后呢，然后自然风干，然后到下午你想去裁个房弄个啥的时候，就有些时候这中间还留个缝，你发现这个缝就留不下来了。就所有的就它容易出现，最可怕的就是它一小绺一小绺， 对， 对吧， 一绺 三四根的这种，一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觉得见人就特别的丢人了， 对， 啊，对对对， 所以很多人就会担心说哎我每天洗头会不会对这个头皮造成什么样，影响啊，然后就可能说会掉发哈， 对， 所以宁可顶着这个油头也不愿意天天洗头，其实还是建议尤其到了夏天我们头发这个出汗多哈， 对， 就是是不是脱发和这个洗头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所以该洗头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头发还有头皮的清爽， 为了自己的枕头啊，枕套啊什么之类的，我就为了家里人也应该该洗洗洗，然后我倒是发现，我记得我之前也提到过，说就有时候真是你放着假，冬天或者什么时候你真是好几天没洗头 啊， 然后好几天没洗头， 冬天给多停两天， 突然发现在洗完头以后发质特别好 啊，哦，对， 它好像自然有一种养护啊，我理解有一些人他的心理 滑一些了， 大夏天不存在这种说法，好吧，这么解释不通，好吧，好好好，对， 好， 自己头发也注意要护理一下哈，哎，我们这个其实差不多也就这一些，对，这个我们也是看到在网络上的一些分享哈，如何这个把这些自己 别人所谓的油腻啊，自己有些时候口中所谓的这种油腻，把它去除掉。但很多时候我觉得还是在于自己的一个心理，一方面我觉得是年轻，保持一个年轻态，不要自以为是，对吧？这是一个。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不要轻易的总是怎么说去判断别人怎样怎样。一方面我们刚才说的他那个语言的方面，是说你怎么样，你就是这样，你就是那样，居高临下，让人很讨厌， 很讨厌，对， 很讨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其实有些时候老说你油腻，你油腻，这其实也会让人觉得特别的讨厌，对吧？ 就你就这么说，你就挺油腻的啊！ 哎， 对， 对，没错，就是人家要真让你觉得油腻了，人家也油油去，对吧？只要他不欺负人，是吧？只要他不欺负到甚至不欺负你，他爱油爱怎么油怎么油， 让他去油去， 对 对, 对, 对, 对， 让他做一个人间油物， 人间油物。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希望提倡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以及修养。刚才谁说的是红果说的吧？对吧？要有修养，然后整个人要干净。穿衣服打扮要简单，然后你这个平时为人处事要大气。 没错， 红果总结得很好。 没错，哎呦，这个真的，其实大家都很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而很多时候我们最后也发现说，不管是我们用油腻或者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儿去形容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容易去犯的毛病是差不多的。就是不让人喜欢的一些特质啊。 是。 只不过现在就是其中挑了三样，捏出来一个新的叫油腻而已。好了，这更多的一些道理我们也一会儿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时间其实差不多就到这儿了。然后未来再提示一下各位，第一好事儿，明天我们五月时光要继续。然后大家不方便到现场的话，听广播的，看视频直播的，各种平台都可以能够看到。但明儿下大雨是另外一个要提示各位的。 对， 今儿晚上就开始了。 是的，今天起的三天里都会迎来明显的一个降雨过程哈。 对， 其中今天下午到夜间短时的阵风很大，降雨的同时会伴有雷电，可能会影响晚高峰，所以大家要注意防范，防雷避雨。 好的，然后就让各位有这样心里有个这个小警钟一直在敲着。然后未来几天还是要好好的享受周末，好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美丽，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我是王爱， 周末快乐，我是千春， 明儿 拜 拜。 拜拜， 下礼拜 见 了，拜拜拜拜拜。